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是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受众。诵读小站和首都博物馆共同推出留住记忆诵读北京，用诵读的方式连接博物馆。下面我们就来听这位读者他诵读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安静，我是北京光明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我从小就生活在北京南城的一个大杂院里，特别特别喜欢北京，而且非常喜欢参观博物馆。这次来到诵读小站，给大家分享谢冰莹先生的《北平之恋》。那些四合院的房子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很复杂。房子里面还有套房，大院子里面还有小院子，小院子的后面还有花园，比较讲究的院子里面有假山，有回廊，有奇花异木，再加上几套古色古香的家具，点缀的客厅里特别幽静古雅，所以谁都说北平最适宜住家。在胡同里的小院子里，你和孩子们一家过得很清静很舒服，绝对没有人来打扰你。即使住在闹市附近，也没有那么多的车马声传进你的耳骨。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五环西向东顾家庄桥有事故，后车队尾排到了上清桥，还有南二环西向东永定门桥东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开阳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 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博物馆，从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到充满京味文化的天桥博物馆，从代表传统农耕文化的中国农业博物馆，到充满现代气息的北京汽车博物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博物馆之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博物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博物馆综合部主任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唐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汽车博物馆的副馆长吴静女士，欢迎吴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是传统和现代的对话啊，但是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二位并不认同。汽车博物馆的武馆跟我说，其实我们很传统，然后、这个、 我们也有中国的车马文化。 对，然后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老师跟我说，其实我们很现代。一会儿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各自的传统和现代啊。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其实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题目，这道题目是唐老师为大家出的啊，很有特色。题干是下列哪种石质工具出现的最早？农业博物馆嘛，对不对？ A 石磨， B 石对，北京有个地儿叫水对子啊，那是一种农业工具啊。B 石对， C 石碾， D 石磨盘棒。这个石磨盘棒大家可能想象不出来啊，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汽车博物馆提供的门票两张。上下时段我们要选出两位听众，各送出两张门票。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交给二位了。说到传统与现代啊，刚才我说这个农业博物馆代表传统农耕文化，汽车博物馆代表现代的机械文化，二位其实并不完全认同。那我们第一个问题，二位用简单的话，几个关键词去描述一下自己所在的博物馆。嗯，唐主任先来。 好，我说啊，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那么咱们中国呢是唯一的一个文明不曾间断的一个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哺育这个中华文明成长的源头和动力，那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发达的农业。那么这个中国农业博物馆就是展示上下5000年农耕文明的这么唯一的一家国家博物馆。 嗯，上下5000年的农耕文明啊，这个非常的久远啊。那武馆呢？ 北京汽车博物馆呢不只是看车的博物馆，因为它是从人车社会这样的综合命题入手的，所以在这里呢不光可以看历史，还可以看科技，更可以看未来。 嗯， 而且呀，北京汽车博物馆它是非常亲切迷人的博物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光可以看可以听，还可以互动，可以参与，可以体验。 嗯， 而且我们一直倡导要给观众提供有温度的服务。 嗯， 而且呀，北京汽车博物馆还是老少咸宜的博物馆。老年人去了我们馆里呢，看到红旗，看到上海，看到212，会回忆起自己激情燃烧的岁月。孩子们呢，可以在玩中探索，在玩中学习，都会玩得很嗨。 嗯， 所以呀，特别欢迎大家把北京汽车博物馆作为你们周末文化消闲的首选之地。 说得真好， 这武馆说的时候，不但我笑么滋儿的看着您，您看唐主任都瞄您的稿子呢。哎呦，这么长，我都没看你准备啊！说的特别特别好啊！其实二位刚才都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传统。说到传统啊，我们北京是一个非常有传统有文化的城市。今天是5月18号，我们看新闻呢，发现有那么多博物馆都在举行活动啊。其实和我们北京电台文艺广播有着非常好渊源的一个博物馆啊，就是中轴线上的一家博物馆，其实它今天也举行了活动。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啊，这就是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第一天播出的，我们打开正阳之门，我们说到了这里有特别有意思的一种动物啊，在正阳门其实有600年的时间了。今天下午呢，就节目开始之前，我也是采访了北京正阳门管理处的主任关占修先生啊，关老师呢先给我听了一段录音，我们一起来听。 大家听到的声音就是北京雨燕的叫声。此时此刻，北京雨燕正在环绕着正阳门的城楼，在我们身边上下翻飞。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举行的叫关注北京雨燕，策动文化扶贫的活动。北京雨燕呢，咱们很多老北京的人记忆犹新，但是我们好像有很长时间大家不太关注它了。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特别请了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我们合作，在正阳门城楼上呢开设一个雨燕观测基地，也合作发起了一个叫关注北京雨燕保护城市生态的一个倡议书。另外呢，我们这个活动呢还要做一个北京雨燕卡通形象的发布。这个卡通形象呢，其实更多的呢是想让孩子们了解。那么这个雨燕精神呢，就是我们说它叫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雨燕精神。雨燕它是迁徙的候鸟，每年往返于非洲和北京，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甚至可能更遥远的时间，它一直这么走。对这种野生的迁徙候鸟，在它的记忆中间有一种所谓对回归的承诺，这个一路风雨无阻，它就一生在两地奔波。那么我觉得这种精神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比较需要的，就是大家看似好像没有意义，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在为生命在拼搏在奋斗，也是为社会。雨燕是为它的种群，我们呢是为人类社会，就像总书记讲的，我们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奋斗。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搞的这个正阳之夜博物馆之夜的活动呢，也是想借助北京雨燕这个精神推出一个叫雨燕计划，就是说博物馆从以前的享受政府财政补贴啊，甚至全额拨款，慢慢的呢，我们也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这个贫困地区，为少年儿童，哎，做一点公益，策动文化扶贫。今天晚上呢，还有大家3地博物馆在一起要签署雨燕计划倡议书。同期呢，我们要举办一个关注北京雨燕的展览，也欢迎各位听众呢有机会来正阳门城楼看一看，亲眼观测一下雨燕。 这个展览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这个展览呢，我们计划放到8月底，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底。 对对对，因为雨燕呢，其实它7月底就开始陆陆续续走了。这期间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很神秘的展览的部分，就是可以实时的观测到雨燕的生活，特别有意思。我们自己已经被雨燕的精神所感动。 我想替听众朋友问一句啊，就是现在雨燕在干嘛？ 大部分的雨燕家庭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婚姻，很多雨燕都已经开始孵化下一代了。我们比我们原计划好像就是我们原来认为的他可能还要再晚一点，在4月初就有陆陆续续回来的了，捷足先登就已经抢占一些窝了。然后呢，我们以为他还要再晚一点，结果他现在开始孵化，很多都是已经有2周左右了。 那预计这个小雨燕儿它什么时候能出壳呢？ 哎呀，这个事儿呢，我们还真不敢说，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好的观测平台，就是大家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我估计啊，按照说的话，应该有半个月左右就应该小燕子就应该快出来了。但是这个数据我不准啊，因为我们对雨燕了解还太少。针对雨燕，我们想做一些这个文化讲座和沙龙。到时候请大家关注我们那个正阳发布的那个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及时向大家推出。 刚才是正阳门管理处的主任关占修先生啊，给我们介绍正阳门的雨燕。这雨燕之前在节目里和大家说过啊， 特别有特点。四月初来北京，八月份人家又走了，而且飞的地儿还那么远，飞到非洲是吧？而且呢，正阳门的回正阳门，颐和园的回颐和园，就该回哪儿回哪儿，特别有意思的一种动物啊，非常的古老，已经不会平地飞了，必须在一定的高度滑翔才能飞起来。说到这个博物馆，其实我们北京啊有着特别多的博物馆，在这儿我要问问唐主任，咱北京的博物馆数量有多多，在全世界能排到什么位置？ 好的， 嗯， 咱们北京的目前呢，博物馆的数量呢是179家，这是在登记的，符合这个就是博物馆条例， 嗯， 来登记的这个博物馆数量也是逐年的增加，到了现在是在179家。这个呢，在世界城市的这个博物馆数量当中呢，是排第二。 哦， 就是说，咱们仅次于伦敦。那么，如果从国内来看呢，咱们国内呢，总共博物馆数量呢是接近了5000家。 嗯， 那么在国内的这个，咱们所有城市当中呢，北京市是最多的，数量是最多的。同时呢，你看咱们国内呢，国家一级博物馆呢是有130家，北京呢总共是有13家，所以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对，所以说生活在北京啊，我们确实得说我们挺幸福的，旁边有这么多博物馆，也许你们家旁边就有，就是咱们得珍惜这些文化资源，是吧？一会儿让二位给大家推荐一下去博物馆怎么看怎么玩，是不是啊？那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我不知道二位怎么理解今年这个主题。 这个呢就是说要让博物馆成为连接公众与多元文化的一个纽带，就是而且呢要用创新的方式方法，来那个吸引更多的公众到博物馆来，然后来感受博物馆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氛围，同时呢获得更多的这种文化的一个体验，然后呢来共享这种文化的成果， 共享文化成果哈。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今天啊有一个链接在朋友圈刷的挺火的，大家一定看了啊，就是这个是抖音转的一个戏精，咱们听一下啊，就在这段朋友圈的这个视频当中，很多博物馆七大博物馆他们的非常代表性的展品活了起来，是吧？用了很多网络时下非常流行的语言，让你觉得哎呦博物馆其实这么有意思，咱们听一会儿啊，然后感觉一下它是不是就像今年的主题一样，和你实现了一个超级连接，是用新方法带动了新公众。我们听一下，这是一个人走在博物馆里啊，他拿个手电筒照。 听说了吗？咱们馆注册了账号，管理是不是想捧红我们啊？ 真的吗？真的吗？ 哦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你看，我这青年太会舞，能火吗？ 这算什么？98K 电眼，了解一下。 Turn it up！ 收到了10000伏的暴击。 哼， 若要论演技，我们才是千人千面的老戏精。 见到皇上会怎样？ 皇上。 见到大臣会怎样？ 哼， 见到粉丝呢？ 作为中国的 icon， 我们不红，是荒不容。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音响啊，是今天在朋友圈流行特别广的一个链接。在这个小视频当中出现了七大博物馆，我们不能说镇馆之宝吧，但很有代表性。比如说啊，那个见到皇上怎么样啊，见到粉丝怎么样，这就是唐代胖胖的那个陶俑，就是那个侍女啊。我们发现文物活起来了，然后通过这段视频，很多人觉得诶，其实博物馆的这些文物很萌啊，很生动啊，这是不是符合我们 年的这个主题叫超级连接的博物馆，吴广可以聊一聊。 嗯，对，我也是昨天晚上，就是我们文博圈里面也是这个戏精大赛刷屏了，大家看到了都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光是让文物活起来了，还让文物火起来了。 嗯， 我看了之后我就发，文物要火，我们博物馆要火。确实是这样，因为博物馆呢，它承载着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教育欣赏这样的职能。那你要实现这样的职能，你一定要顺应时代，去拥抱社会。那么现在这个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这样的时代，网络化、视频化、趣味化，这就是它的大势所趋。所以我们博物馆呢，要主动的去适应观众的这种阅读习惯、信息获取的习惯，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创新方法去服务更多的公众。 嗯， 我们北京汽车博物馆呢，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就像刚才唐主任介绍的，我们呢也在推动多元文化的这样的发展，因为观众他本身的需求就是多元的。像我们就以车为媒呢，依托自己的特色，我们在推广红色文化、工业文化、古董车文化、科技文化、创新文化、标准化的文化。而且呢，我们还一直在倡导文化、科技、教育、旅游要去融合的进行发展。 嗯， 所以我们今年518呢，也是结合这个主题推出了一些自己的特色的活动。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契合这个主题的，超级连接的博物馆。 那你怎么连接呢？比如说我去了汽车博物馆， 如果您来北京汽车博物馆呢，我会推荐您，先刷扫码，然后呢，下载我们的指尖上的汽车博物馆自助导览的平台，它是微信上面的小程序，这上面呢既有这个对汽车文化历史故事的这种讲述，然后呢也有很多的科普原理的演示，有图。有文有视频，所以您来汽车博物馆之前呢，您可以先看一看，了解一下，想想哎，我对什么更感兴趣，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路线。等到了馆里之后呢，您看到那个藏品，看到那个互动体验项目，可能光看光听光体验觉得还不够，然后您现场还可以通过这个自助导览平台了解更多，然后回到家之后呢，意犹未尽，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琢磨琢磨，哎，我对这个原理挺感兴趣，咱们俩再复习一下，这样可以预习、学习、复习，把它都串联起来了。而且既有历史故事，又有科普原理。 说的我都想去了。咱们馆是把其实把这个主要的活动放在明天了，5月19号是吧？ 对， 5月19号 呢，对于我们馆，因为我们是做融合创新发展的，对于我们馆就很特别。因为明天呢是中国旅游日，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然后明天呢又是全国科技周的启动的日子。我们是全国的科普教育基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明天把我们的三个活动做一个重点的发布。也欢迎大家明天走进汽车博物馆。 对。走进汽车博物馆啊，我们门票都给您准备好了，但是得参与我们的答题啊。这个题呢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老师给大家出的，就是说下列石制的工具啊，哪一个出现的最早 ？A. 石磨 ，B. 石对 ，C. 石碾 ，D. 石磨盘棒。咱们话题进行到这儿，很多朋友啊，这个地不太知道是什么，您得告诉我们它是啥样的，然后大家才能排除或者选择它，让唐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这个就是主要是地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就是一块平板，你看它是石磨盘板吧，盘加棒，是吧？ 盘加一个棒。棒子的 棒子， 棒 子，对，棒肯定是长的啊，像一个棍儿似的啊，就是像那擀面杖似的，这么个东西。 对， 然后盘呢，就像咱们 面板 加这个面板似的啊，它只是说它的面板呢是石头做的，是吧？它底下呢四个也有角，四个底角，然后这样呢构成了这么个。那么早期呢，它就是用于这种脱粒，就比如说稻穗吧， 对呀， 或者是我们说小米的那个穗儿哈， 对 啊， 粟， 但给它擀，它就脱下来了，对，然后呢，就比如说也可以脱壳，对吧？再压重一点，它就壳就脱下来了，这个是一项工具， 所以这个唐老师这一解释，我们听众好几个都改地了。 我觉得你们特别明智，要不我就选 D， 是不是？那个石墨不得两片在一起啊，是吧？然后那石队就更复杂了，石队这个驱动的动力有可能是水，是吧？水队子嘛，就是它在那儿，它有一杠杆的东西。 对，那个我们到汉代的话，就是有水队子了， 是吧？ 就是用水做动力， 嗯，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发展变化。 对呀、啊，就是 人力那是很费事儿、啊， 就生产力变得强大了嘛，是吧？ 对，但是他也很早就对这种东西啊，嗯、过去叫储臼。 哦，对， 储臼就是说，就是比如尧舜， 嗯， 他就是断木为储， 哦， 掘地为臼， 哦， 那也很早啊。 对，就很早，其实大家就在使用这种工具了，是吧？嗯，那石碾那得有轴吧，是吧？ 对对对， 推着，推碾子拉磨，是吧？ 对对对对， 就这碾子， 那 个石磨盘棒，你看它听起来其实就一个人在那儿赶，它肯定出现的最早啊。你看我们的韩志其实打的是地，然后还有山打的是地，当然菩提树啊，还有田碗立啊，就对这个石队和石碾更感兴趣。我觉得节目进行到这儿，您可以揭晓一下答案了，嗯。这个选 D 对不对？宝塔也选 D 了。嗯， 我觉得这三位都对， 都答对了。对， 它有至少8000多年， 8000多年 到10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哦， 历史是最早的。 哦， 然后你像那个石臼， 嗯， 那可能就是新石器晚期的。 哦， 然后你像石墨，那就是属于。像是战国，我们算战国时期， 哦、 因为有了石墨，我们我们的先民就从由砾石变成这个粉石， 对， 面食、 就是可以吃那个面条了。 在早之前呢，咱们包括麦子呀，都只能蒸煮着吃。 对，所以那个时候小麦并没有在中国推广。就是不好吃， 不好吃， 只把麦子碾成了这个面，变成了面，才发现哇塞，太好吃了哈！其实这也是就是我原来出那道题啊，我就是说，哎，下列哪个石器一般是水滴型的啊？然后有石斧啊、石铲啊、石奔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唐老师说你这个题不严密，因为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叫《人类通史》，那个时候在旧石器时代啊，这个我们说的石斧都是水滴型的，那个旧石器和新石器一个。分水岭就是原来呢是打制的，你发现吗？它那表面有不同的剖面，而到了新石器时代就是磨制的，更加细腻了。在旧石器时代，你知道吗？这个石斧啊，就是它很尖利，这个边是可以切割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很壮、很有力量的这个智人，他就有了只有审美价值、没有实用价值的这种石斧。就是你看，哎，我家里摆一这么大的石斧，高富帅啊，那个就是那个女性的智人，其实可以选择我啊。那个时候，人类社会就慢慢的诞生了。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去中国农业博物馆都是可以看到的。节目的下半时段，二位代表着不同的这个定位的博物馆，唐馆还有武馆还有唐主任，他们要各推出一件镇馆之宝啊。这个武馆我觉得应该推荐汽车，这个唐馆推荐的其实还蛮出乎我的意料啊。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打开博物馆之门，一会儿见。 青菜翻满一点，那么一本时间，我想每首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诗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要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 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eco， 观字听声，字为心之声，怒时字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字为金丝，婉转缠绵。字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的节目要带您打开博物馆之门。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博物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博物馆综合部主任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汽车博物馆的副馆长吴静女士，欢迎吴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关注新闻发现，今天很多博物馆都是免费开放的，而且活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提到我们北京啊，很多朋友想到北京的民俗文化就会想到天桥，其实天桥也有博物馆了。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今天上午就来到了这里，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 小林营的雪花啊，好吃多美，尝尝口口天桥里呀，音像博物馆开业了哎。 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今天呢我是在天桥印象博物馆开馆的仪式现场，我也见到了博物馆最早的策划人丁华先生。 天子之桥、文化之桥、百姓之桥和复兴之桥，大家对天桥呢多多少少呢还是有一些理解的比较片面，觉得天桥呢是北京民俗文化的代表。 那这里头不乏有很多名人、文人、官宦都是来这块消费浏览，觉得这个文化之桥也要提出来。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今天来了很多当地的居民代表，我们听到这个居民们正在议论看到展览里面的一些图片， 耍乌丢丢的。 我现在我都发不好这音。 北京人呢管这叫耍乌丢丢、咕丢丢、肚腩戏啊，里边那人呢嘴里有一哨。哎，老是乌啾啾乌啾啾那么的，哎，一般人管叫乌啾啾。 王文生老爷子是天桥四代的一个老居民，他对天桥有很深很深的感情，他给我们讲解了天桥印象博物馆这个地方以前是什么样子。 这个博物馆应该就是过去水心亭这片湖面的下面，它这是有一片水洼呢，中间呢有个小岛，当时还有游船。水心亭呢后来在民国发生什么灾难呢，它这烧了之后就给填平了，填的就是大部分是以南城的这个垃圾渣土，玩意儿厂子没有，就这儿一个小桃园的这么一剧场，后来呢改成了纸盒厂，这后头这一块呢就是居民区了。 参观完了这个展览，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 这些东西都是很宝贵的，所以说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传统文化把它继承下来，这点很重要。那我是1953年就定居北京了，就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电车叮当叮当还响，你们一坐上去叮当叮当叮当，走得很慢。 因为我从来没有赶上过天桥的年代嘛，参观以后觉得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逐渐的离天桥文化更近了。以前来天桥呢，我们确实是从永定门开始，然后走了走中轴线，就觉得是穿越历史的感觉，而现在就是到历史的某一个就是节点中去深度的游览。 在博物馆现场，史家胡同博物馆副馆长孙天培给我们讲到了他的观感。 建立博物馆是第一步，对于文化的传承只是第一步，个人还是很期待在文化研究啊、文化活动啊这些东西还要下力气去做一下。 这是今天上午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在天桥博物馆采制的录音啊。这个博物馆呢，除了周一是闭馆之外啊，平时呢每天9点到17点都是免费对大家开放的，以后可以来这里去看一看。它在北纬路和天桥南大街交汇的天桥广场的地下一层。节目的下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和我们北京汽车博物馆是有关系的，大家听好题干啊。问中国第一辆轿车是下列的哪辆轿车？ A 东风金龙， B 红旗， C 井冈山啊，当然后面都是汽车了啊，这是他们的品牌。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再添加朋友里输入这6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答对的听众呢，就有机会获得北京汽车博物馆提供的门票2张。在这儿要首先恭喜韩志，上半时段提答的特别准确，下半时段我们期待着另一位幸运听众啊。那其实刚才在那段录音的结尾孙天培馆长也说到了啊，博物馆有了是第一步，那下一步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博物馆，使逛博物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大家能和历史对话、能穿越时空的这样一个隧道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说了，这个唐主任呢要推荐一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我以为他出题10年的石墨什么的哈，不得来个重一点的，可是不是啊，推荐的这个特别的精美啊，很华贵，听说来自唐朝。来推荐一下唐主任，中国农业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什么？ 就我们呢有几件东西是镇馆之宝。那么这个呢，这次呢我就推荐这个对鹿这个文锦袍。 哦，是一件袍子。 对，袍子。 哦， 而且这件袍子的时代呢要在唐代的五周时期。 哦， 对，大概是在 那1000多年了吧。 是到应该是公元700年。 哦，那就1000 这个时间， 1300年， 对，多一点、 哦、 啊，多一点这个时间的一个时代。 这个袍子是什么色的呀？ 这个袍子呢，它的纹饰啊是团科对鹿纹锦袍。 科是克丝的克吗？ 科是就是一个图案，然后都是连珠、连成 一个、一个圆、椭圆形的那个、图案、这个叫科、然后呢这个里头有两头鹿、对鹿，完了中间呢有一棵苗、就是这团科对鹿纹。 这谁穿的这袍子？ 这件袍子呢，我们现在发现的地点呢，它是在丝绸之路上。而且呢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丝制品啊，它是蛋白质。 对呀、 是丝，就是蚕吐出来的一个丝，是蛋白质。 按理说它容易 腐烂的啊、但是呢它之所以没有腐烂，还保持比较好的这种品相，它是因为在沙漠地区、干旱地区， 湿度很 小，活不了，活不了，所以它就而且在埋在地下，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这个我们很完整的一个袍服，那么它这个身上我统计了一下，有40个这个团科对鹿纹，那么这个如果是说再去拍卖的话，它是按一个对鹿纹，几万块钱。 哦，是吗？ 十万八万，就是按一个纹算， 那是 算赞的 无价之宝了。而且时代久远，这个很难得啊。那我们今天怎么保存它呢？就给它抽真空了吗？ 对，今天我们保存的一个是至少是减少它光的照射，因为光照射呢，它这个丝蛋白会断裂， 对， 断裂掉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也是对温湿度有要求，很湿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是这么 一件袍子啊，应该是很 体现了咱们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因为它那个团科、这种纹饰啊，是西方引进来的， 对，就是我可以浅显的理解一下，就那团科有点像我们今天，比如说你买窗帘，它有卖团花的那个，是吧？就对称的一排一排的， 接近的，就是说它是西方的纹饰跟中国的纹饰结合，然后用中国的丝织技术给它织出来，完了以后也是用于出口，和贸易的。 这是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 对的。 那具体在哪儿啊？丝绸之路？ 在西宁这一带。 哦，西宁这一带啊、沙漠的地区啊。 对的。 刚才和唐老师聊了两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他就说到，其实这野蚕和野桑啊，世界范围很多地儿都有，可是为什么唯独中国发明了丝绸啊，然后换来那么多，就比如说宋代、明代啊，大量的白银其实都是通过丝绸换来的。当然后来瓷器兴起了，丝绸仍然是大宗啊。他说其实这和中国的女人很有关系啊。然后北京还有个仙蚕坛，是吧，在北海公园。我们下周一就和大家说说这个蚕的事儿，因为下周一是小满啊，小满节气。这是推荐了这个我们说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然这里头还有很多镇馆之宝，有待于大家以后走进这家博物馆自己去发现。我们是农耕文化的后代啊，追溯历史，你看看我们人类是如何走来的，一步一步，一定会很有感觉。就像我们刚才录音里有一个人说的啊，我觉得我走进了时光隧道，我有种穿越的感觉，我在阅读历史和文化啊。那节目下半时段其实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说中国第一辆轿车是下列哪个品牌？ A 东风金龙， B 红旗， C 井冈山。为什么宝塔你答的是解放呢？这也没有这个，还有很多朋友答的是解放。这个 解放是新中国的第一辆载货汽车。答这个答案的观众说明他很专业、所以为了规避这个问题，我特意问的是 轿车。 对，我问的是新中国的第一辆轿车。 是吧，就给大家一次机会啊，再重新答一下，就是解放肯定是不对。有三个选项，东风金龙，还有这个红旗，还有井冈山啊，大家可以答。今天我们送的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门票啊，明天的活动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咱们让这个武馆给讲讲，你不会把镇馆之宝就把这底掀了吧？ 不会的，因为我们北京汽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人。 哦，是。 对，这 我们有优秀的讲解员，有很多优秀的科普老师，然后还有很多的前台服务的人员，给大家提供了这种非常有温度的服务。我们馆是提出来就是一标准治馆全新服务，打造一个有温度的博物馆。所以呢，大家来了汽车博物馆可以先看人。开个玩笑， 我觉得讲解员颜值都特别高啊，都特别暖， 有美女也有帅哥， 是吧？满足不同诉求， 而且不止颜值高，一个个都非常的热爱汽车，然后说起我们馆来都滔滔不绝，比我能讲多了。 这个收藏有几个境界啊？他们说这个，藏钱是最低的，然后是藏物，最上边是藏人。对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也是人啊。 对，刚才呢出的这道题里面有一个选项是红旗，我也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红旗。 好的， 我们馆呢红旗的收藏还是比较多的，其中呢有一辆红旗 CA72，是我们的一级的这样的一个藏品车。我想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一汽人是用多长的时间来试制成功这一高级轿车红旗的？当时我们的工业基础非常的薄弱。然后我们也没有成熟的产业工人，那么在那样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在东北，大家猜一下，就是试制红旗轿车，成功用了多长的时间？ 有选项吗？ 一个多月，一年多，3年多。 要我就选最长的。你们可以答一下啊，这个要是答对了的话， 没关系，我马上就可以揭晓。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啊，这么短呀？ 太神了。 就是当时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一汽是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他用庙会的方式来招贤啊，把3400多张的这样的要制造红旗的这样的图纸挂在厂里面，然后让各路能工巧匠来这个认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所有的图纸都被抢光了。大家都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克服各种的困难，然后按照自己的这种专业的特长，然后去试制红旗。最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就试制成功了。当时一汽的厂房里到处都挂着“乘东风，展红旗，开着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这样的标语和口号。 就很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和烙印哈。 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好像在那样的时光里面，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战胜的。那今年车展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有好多人关注，就是一汽呢又发布了新红旗，而且提出了这个“新红旗让梦想飞扬”这样的一个口号。所以我也是非常的期待，就是我们这个红旗能够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刚才这个唐主任介绍到他的这个镇馆之宝，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红旗车里面也传承了很多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的馆藏车红旗 CA72 里面，在它的这个外观设计上呢，它运用了很多中国传统的纹饰，比如说云纹，比如说扇面，比如说这个梅花的窗格。在它的内饰里呢，也用了很多我们传统的这种手工业的作品，比如说织锦，杭州的织锦，用了福建的大漆，然后还用了我们当时的这种手工的地毯。所以人们真是把最好的这些民族的这种精粹，还有我们最美好的祝愿，都赋予给了我们的国车红旗。当时国外的元首来北京的时候有三个愿望，第一见毛主席，第二住钓鱼台，第三就是能坐红旗车。 对，其实听着听着啊，两位馆长所在的博物馆似乎离得很远，但同时又离得很近，是吧？传统和现代其实从未割断啊，没有永远的时尚，只有永远的传统。那其实说到我们中国农业博物馆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说，那我们现在其实离农业有点远了，我们都生活在城市，到农业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什么啊？ 我们这个农业博物馆啊，至少有这么6大看点。这么说，首先呢，就是我们农业博物馆的建筑呢，因为是就是当时50年代，刚才讲了造汽车的用热情，就是咱们解放初的人用热情铸造的，一个多月造的汽车。一样的，我们这个馆当时是北京不总共有，当时50年代有10个大建筑， 十大建筑， 对吧？像人民大会堂， 1959年， 对对对，国家博物馆。 博物馆，现在国家博物馆啊，军博和、嗯、和我们这个全国农业展览馆、 哦、 这个建筑是当时用了也就是十个月时间同时建好的， 嗯， 对吧，同时建十，在北京建十大建筑也是集了全国的力量、嗯、同时也很快。那么在我们馆呢，等于就是全国农业展览馆呢，这个总共有十栋， 嗯， 哎、有十栋这样大建筑， 1959年建成的， 啊、嗯，是十个展馆，这十个展馆呢，也是当时十大建筑中占地面积最大的， 嗯， 啊，也是体量最大的， 嗯， 大的一个场馆。 好， 那么 下面用一分钟时间把那四个亮点说一下。 哎、好，嗯，那么就是第二个就是园林， 园林 、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园林和结合的一个博物馆， 嗯， 展览馆，然后雕塑。我们这有全，就是算是解放后哈、 嗯， 就是全国最知名的，也是开山祖的一个雕塑、哦、一组雕塑啊、 嗯。 然后呢，我们有陈列展览，有文物，就是农业方面的哈、啊， 嗯、 有各种各样的农具。 我打算去看看那个1000多年前的袍子去。 还有临时展览， 嗯， 临时展 、嗯， 因为我们临展每年有100个 哦， 你像艺术北京， 嗯， 这都在我们馆吧。这都是影响很大的。 嗯，听说咱们还有一个24节气文化展览是吧？ 对。 嗯，什么时候开始？今儿开始了吧？ 我们是今天上午9点钟、啊、得以是正式开馆。 哦。 开展的这个展览呢，就是叫做20节气的作品摄影作品展。 哦。 总共展了20节气，就是从全国 嗯 20000多件，就是摄影家们 嗯 提供的20000多件里挑出的。这个315件节气作品、 嗯、 那么呢非常去看了以后你会很感动， 对 这些摄影家的激情都凝结在这个他的摄影作品里头来、 嗯、 而且有些东西你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他给拍到了， 对 抓到了。 其实我跟今天跟旁边的同事说起来，我说24节气啊被这个联合国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其实这已经是旧闻了，但是他们还是啊是吗？其实只有咱们农耕社会的人啊，就是中国人对这个时令对节气有那么细微的体察，然后还那么准确，真的非常的神奇啊。大家有机会走进中国农业博物馆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快和大家说再见了，咱们说了博物馆说的这么热闹，咱们北京有这么多家博物馆，那让逛博物馆成为大家的一种需求，生活需要，二位可不可以就是让大家能够走进博物馆，就平时咱除了去公园，除了这个刷朋友圈，能不能就是片腿走进你们家旁边的博物馆去逛一逛，博物馆的魅力在哪儿？二位用简单的几句话给总结一下。 这不有一个广告语吗、 嗯、 说我不在博物馆就是在去博物馆的路上。 说的是您吗？您二位吗？每天都上班，我不在电台，就在去电台的路上。啊， 这个就是说、 嗯、 现在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对人的熏陶 嗯 很有价值、 嗯、 一个呢它是一个艺术的氛围的一个熏陶、 嗯、 另外一个是知识的一种获得， 对， 在博物馆里头能获得很多的知识， 嗯， 对，同时呢、嗯、也是一种休闲， 对 对吧、 嗯、 比较轻松的比较美好的氛围里头一种休闲， 嗯、 这么一个 知识休闲、啊、 对， 嗯， 一个场所， 嗯，那武馆， 嗯，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就是、嗯、如果年轻的朋友想相亲的话可以去博物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博物馆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地方，有一些地方是不能拍照的、 哦、 然后是不能逾越的，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他遵守不遵守这样基本的规则， 他的素养素质哈， 对，还有博物馆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这个人他关注不关注文化， 嗯，能看出来很多东西。揭晓一下答案吧，你这道题选哪个呀？是中国第一辆轿车是东风金龙啊，红旗， 对，就是东风金龙。 他说那么半天红旗都是挖坑的啊。 有人掉到坑里了， 都掉坑里了。啊，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找到一位幸运听众啊，时间来不及了，我一会儿单给您回。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二位对博物馆的推荐。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见。 518我要发，5月18号至5月19号北广购物汇聚518，购买金额满518元立减50元，再送您18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1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全年升级北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 那其实说到喝红葡萄酒呢，一定要论年份、论产地、论国家、论它的级别。 那当然。 那今天这款呢，论国家它是法国的，是吧？法国是旧世界葡萄酒的一个代表性国家。 对。 另外呢，论产地呢，它是波尔多产区的。这个产区啊，被世界公认为是葡萄酒的一个产地啊。 对对。 另外呢，它的级别。也是 AOP 级别的， 没错没错， 这是相当高的一个级别。 AOP 级别在法国法律里面已经没有比它再高的了。就等于说你外面去买，只要是这个等级的，不论品牌不论年份，这个酒也一定不会差。 对，另外呢，这瓶酒它的年份是2013年 啊，好年份。 对，2013年呢是造就了出色的葡萄酒的一个年份啊。 对， 所以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法国贝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750毫升一瓶，给大家12瓶。另外呢，还有给大家贝松3升装的一大瓶，这一大瓶是什么意思呢？包括4瓶的750毫升的，是吧？ 容量， 那一共加起来有16瓶，也就是将近3箱的红葡萄酒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当然，那12瓶是原瓶原装。这个买回去以后，大家一扫码，挺吓人，一瓶才900多。 900多，哦、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399，不到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6瓶。法国的干红葡萄酒，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的其中12瓶都是法国原装进口的，另外那个3升装的更是一个特别少见的珍稀的大瓶型。 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51，400015551。那说到这个价格，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价格能是真的太便宜了吧？ 啊，因为是这样的啊，外面的价格我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是有这个代理商的，有1级代理、2级代理、3级代理，然后再到市，再到区，再到咱们的柜台上。但我们这边呢是直接，咱们是直接从酒庄那边直通合作的，所以直接从法国运到咱们这边会员手中，所以中间省去了所有的收费的环节，而且我们也把自己的利润是全部让出来了，基本上是等于是出产之后的评价来抵达大家的。 而且呢，法国贝松葡萄酒跟我们合作很长时间，应该说交情的也是很深的。 没错。 另外呢，法国贝松呢也是想打入北京的市场，让大家呢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品牌。实际上呢，刚开始这个价格也相当于就是像白送一样，我算了一下，16瓶也就20多块钱一瓶。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先让大家喝着，如果觉得好的话呢，以后在市面上买真的就相对就比较贵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算是这个红酒的试喝装了。 是的是的， 基本上。不赚任何利润给大家， 是，所以呢，赶快利用这机会来尝一尝法国的干红葡萄酒。好，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法国贝松干红葡萄酒，750毫升，一共是12瓶，它是原瓶原装的。另外还有贝松的3升装的一大瓶啊，相当于里面有4瓶的干红葡萄酒，一共加起来16瓶。那么扫码价您回去扫去啊，一瓶就900多。那今天呢，我们399，不到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相当于16瓶，其中12瓶是法国原瓶原装。 对， 另外刚才您说的那个3升装的大瓶 更少见， 更少见，在市面上很少见的， 没错。 所以今天您订上这个组合就是赚到了， 对 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51，400015551。另外呢，今天的这个价格实际上是直供的价格， 直供啊，对， 甩掉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另外呢，也有广告推广的价格在里面啊，所以大家呢，您不用怀疑。另外，在这里我也向您郑重的承诺，我们北广购物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是 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哈，所以如果您想放心购，就来关注我们北广购物的产品。那今天呢，我们为您来介绍的是法国贝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750毫升一瓶，一共是12瓶。另外再加上呢贝松3升装的这一大瓶酒啊，这一大瓶呢相当于4瓶了，这一共加起来一共16瓶、 啊、 回去扫码价的话呢，一瓶就要9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399元，您拿走的是16瓶啊。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错，我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51，400015551。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 商品折扣全北京六店十八周年庆最后三天，三百大品牌一至六折基础上再九折，两件再八五折，三件再八折，全程比价，买贵就赔。下载商品折扣 APP， 马上抢购。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